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今天凡素休假，就是我跟 Cathy 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关注到香港本地的新闻。在最近呢，其实这个香港的很多事情啊，都有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效应。内地的这个官媒啊，这个两大指标性的，一个是人民日报哈，或者人民网，要么呢就是环球时报，经常发表有关于这个香港问题的这个讨论。然后这样的这个报道呢，经常会在香港本地哈引起另外一番的这个争议，而且这个问题通常到后面呢，就会跟恐怕内地媒体的初衷就会有点不一样，这也是很香港特色的一个事情。人民日报怎么说呢？人民日报最近确切说是人民网哈，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网站，他就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做《新香港人》啊，他就提到了新香港人，他说这个在香港呢，有一些市民就认为新移民侵占了港人的社会资源哈，包括房屋、社会福利、教育哈，以及工作机会。那这个他这里就先概括了一下香港媒体的这个说评论，他认为呢，香港媒体评论说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是潜意识里面对早期新移民的不好印象有关，比如说哎跟这个早期的内地新娘啊，或者说更早一点，我相信他指的可能是逃港潮年代的这些所谓非法移民的年代哈，所以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偏见。然后这个文章最后呢就提出说应该要正确看待这个差异哈，说这个新，同时提出呢新香港人或者说这里的新移民呢，对香港做出了不少的这个贡献，也正在积极努力的融入香港的社会，这样的一个评价看上去四平八稳，但是在香港本地媒体呢却是激起 了 一番对于这个新移民或者所谓这个新香港人这个概念的大讨论。 我觉得这个关于新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任何时候抛出来都会引起很大讨论的一件事情，而且好像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于这个中港两地的之间的事情非常多，像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的这个幼稚园抢学位的事情， 是。 然后呢最近还有就是有一个辽宁的女状元，然后呢她在港大读不下去了，要回到辽宁去复读， 对。 那现在又爆出来说他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懂粤语，又适应不了香港的环境。再有之前就是有一位这个云南的女状元在香港出车祸去世了，但是令人感到很遗憾的是在香港的一些讨论区上面继续的有人骂他是蝗虫，然后说你早就应该回到你的强国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言论。然后就最近这些事情层出不穷， 好像所有跟内地人或者说这个只要你这个身份里面有一些内地元素的，在香港你通常都能够归结到最后这个味道有一点像台湾当年的这个族群的矛盾， 是 好像这个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间的这个争议的味道，放在美国这个就是种族矛盾， 对， 但是又在香港又不完全是种族的差别，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存在了很久，然后最近好像被集中的发酵出来这个事情， 也是多事之秋。 然后其实你刚才说到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它也同时它是刊登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面。你去对比人民日报其他的一些奇闻来讲，其实它这一篇整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跟公正的。 没错， 对，它里面也有举到一些数据，我觉得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就包括你提到说对内地的新移民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过去的移民这个可能那些逃过来的人呢，还有一些当时的内地新娘。 对， 那实际上它里面有列举说近年来其实来香港的这个内地人士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对，这个报道的一开头放了一张非常大幅的汤唯的照片，大家知道这个汤唯在香港其实还是挺受欢迎的，你看这个 SK2 的这个广告什么都有汤唯讲广东话啊包括汤唯之前这个演什么月满轩尼诗，这个很香港本地的一个电影哈。 是， 所以像汤唯虽然说他是一个内地优才计划来港的，所以他被树立为至少在人民日报看来哈，是一个内地新移民的典范， 是 一个模范。 其实还有很多了，演艺圈人士包括什么周迅啊、章子怡啊，再早期 天后王菲也是新移民。 啊，对啊，对，这王菲，但是现在很少，我估计王菲在香港很少人会质疑她的这个香港人身份啊。 其实质疑的时候，常常大家都说的是他们有内地的身份，这是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点。 这么说，黎明其实也是北京人。 然后蛮讽刺的一点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你抛去他们的内地身份，嗯，这个海洋公园的主席盛志文 是外国 人对犹太人加入了香港籍，然后香港人常常拿这件事情作为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事情， 包容， 对，而且觉得你看这说明我们香港有多么多么的好，嗯，但是为什么当这个移来的人他的 original 是内地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些问题呢？ 是这个在任何的这个政治当中啊，一涉及到这个族群啊，嗯，或者说这样的以身份政治啊，通常它都是不太讲理的，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完全都是情绪在这样的这个公共讨论当中，嗯，你说人民日报这个，我同意 Cathy 你刚才讲法，跟人民日报其他很多文章相比，这篇算得上是比较正常的一篇文章， 理性客观， 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硬伤，它引述了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周宝松教授的一番话，他说呢，他引述的周宝松的话说呢，这个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呢，因为有港人有一个身份焦虑哈，他说，嗯，香港地位悄然变迁，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上海追赶了，那有一个自嘲的新名词港灿哈，以前这个阿灿啊说是其实是一个蔑称哈，对于内地的这个新移民，但现在开始有一个自嘲，就是香港人自嘲说我是港灿，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没跟内地很多有钱人相比，香港人现在是没钱的，所以说呢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地位开始发生了这个悄然的变化，但是这番话呢在出街了之后，当然周宝松肯定有很多香港的传媒去查询说啊你到底是怎么看的，周宝松说我没有接受过人民日报这个记者的采访，这个文章呢他是引述的前几年周宝松在接受另外一家媒体的采访，而且呢那番话也不是他的直接引语哈，是一个记者的概括，所以说呢这里面这个以讹传讹啊，到最后呢你就会降低了这个讨论他的这个严肃的价值。 是，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当移民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想面对的第一关就是语言， 是， 然后最近有些事情也是就语言而衍生出来的，包括在这个幼稚园报名的时候， 嗯， 有的家长呢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对， 然后呢但是他的要到最后才发现这个面试过程是要用粤语的，但是说他的小孩是不会听， 一家三口没有一个人会说广东话，你怎么期待小孩会说， 是，然后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然后也引发了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像我们的一些香港同事啊，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让我觉得跟普通的可能比较激进的香港人让我觉得非常我格外尊重他们的一点是，他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其实不光是说语言和或者说中港矛盾引发的，他们认为是这个学校的安排上其实也是有问题，就比方说你如果一早是粤语授课， 你告诉大家他就不来报了， 对，或者说不要让这些家长可能排了几天几夜在那里，你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啊，你这个学校这些安排呢也客观上创造了商机哈，一个香港的幼稚园排队报名，我们之前说过在淘宝上面你可以有开价10000块钱的就给你报个名啊，这个有比如说2000块钱说我帮你领到报名表，那这种开价10000块钱就说一定报得上啊，这个这样的服务，还有出现了一些香港的这个师奶哈，住在新界北的，这个离深圳比较近，家里呢如果说比较宽裕房子比较大的话，最近推出了一些学童托管的服务，收费不便宜，一个小朋友啊一个月这个吃住在他家里，就是帮你就说等于说你可以寄宿在人家家里，一个人一个月收10000块钱，然后呢一家一个师奶哈，一个月可以最多收到4-5个孩子，哇，这个真的是商机非常的好。那刚才就说了，小朋友如果去幼儿园要面试要讲广东话的话，马上有学童面试培训班，提供立刻教你广东话，哎，小朋友这个年纪很小啊，教你两句简单的广东话应该学起来比较容易，这个收费也不便宜，19个钟头的课堂收5000块钱，还有培训家长教广东话的，家长教你的话3小时哈，3小时这个大概也是4-5千块钱，每45分钟500块钱，哇，这个真的是这些钱啊，这些开办者我相信都是香港人来着， 对，所以你就跟这个自由行的争论是一样的嘛就一定是有一部分人他们是非常欢迎大批的内地人过来的， 没错， 对，然后也会有一部分的人， 有一部分人需要买单， 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就想到一个理论，就是这个贝利他以前有提过 这个关于这个文化适应的方面。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维度，它有一个模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这两个维度一个考量，一个是你对你原始文化的保存程度，那另一方面是你对这个新的文化的你的接受程度。然后呢根据这个呢，你是否接受新文化，是否保留你的这个过去的文化，它分成四个。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是，你既可以保存你自己原有文化中的一些好的东西，那同时你又能够接受一个新文化。我想这样的话对于文化的多样性来好，或者说是大家去促进这个整个世界也好，或者整个社会也好，去趋向一个多元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极端，就是说有一些新移民来了之后，他会比较的去排斥自己过去的身份。就是只是想 存在这样的可能， 对，单纯的去保可能是甚至是谈起自己家乡的父母，或者说自己的故乡，都会感到非常的有点羞耻感。 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也是另外这一种可悲的情况。 没错，这个其实移民的这个身份哈，我之前就是台湾人讲移民的这个论述是其实还是很有一套的，因为台湾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三民主义的这个社会，移民、殖民和难民，好，所以说。很多人说台湾这个移民你就是要抛弃原来的这个故土，但是呢你又不可能完全抛得掉，你会一定会把原来的一些东西带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那比如说饮食的这个习惯，生活的方式，语言它既可以跟人沟通，又可以产生隔阂。语言的这个事情又是最明显首当其冲的，大家这个普通话跟广东话作为两种汉语底下的这个方言哈，也都是差异比较大，因此呢你看语言就最容易起摩擦。最近在香港城市大学就有那么一门课，还它是国学的课程，中国文化的要义。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他注明了这门课是广东话上的，但是呢班上来了一个内地的同学，第一堂课那听不懂啊，听不懂就要求老师说你可不可以用普通话讲。普通话讲，那班上别的这个香港的同学就是说普通话我们听不懂啊，或者说上课我这个程度没有办法听明白你讲什么。好，这个学生就爆发了这个争议，这件事情也是被包在了现在还众多，比如说从这个抢奶粉到这个学幼儿园报名哈，乃至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底下的一个缩影。那咱们就今天这个学校里面，特别是大学里面，究竟你应该讲普通话还是应该讲广东话？我们接下来采访到一位在香港大学有教过书的这个教授，梁启智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先休息一会儿，三立话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 Cathy。 咱们今天关注到由人民网创造的这个新名词新香港人啊，或者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在香港的内地新移民，他们到底存在这个身份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尴尬。那在本地呢，有报章就报道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硕士课程里面的内地学生呢，选了一门叫做中国文化要义的课程，这门课呢它分粤语班和普通话班。但是这位内地的学生呢，他选择了粤语授课的这个班，然后在第一堂课呢就举手说，教授，我们听不懂广东话，请你用普通话，引起本地学生的哗然。那有人就说了，你这个上面写明了广东话授课，你既然听不懂，你为什么来上？那我注意到微博上就有这个内地的学生补充说，其实呢是这个内地学生他选不到另外一门普通话的课程，因为时间上有冲突，只好来选广东话。我不知道他可能他预期是可以蒙，觉得教授或者可以讲普通话，或者觉得自己可以蒙到一点广东话，结果发现完全听不懂。 我觉得香港的高校是这样的，其实是很多时候他没有预计到他会招到这么多的内地学生，就是说内地学生在这个班里面的比例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你的课程设置可能就算是有粤语班有普通话班，那你并没有按照这个人数的比例去设置，所以就造成了现在。 好，这个事情呢到第二堂课就变得有点滑稽了。第二堂课呢，这个老师啊就双语授课， 对， 讲一句广东话讲一句普通话，就连这个他的这个梗啊，就是他要开玩笑抖包袱的地方也全部双语幽默。 就变得这个课堂就变得很滑稽哈。那结果这个有本地生忍无可忍了，就说你还你这个你讲普通话我听不懂啊。内地生就反唇相讥说这个香港学生听一下普通话也不可能嘛。结果这个教室的主角就变成本地生和内地生的这个骂战，好在这个学校里面掀起了一定的火药味，最后需要到学校的管理层来介入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那这恐怕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这个上面，在香港引起矛盾的这么一个例子哈。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是香港本地的一位，也是在很多间大学都有教学经验的，他是香港大学地理学系还有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的兼任讲师，那现在呢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的课程副主任，还是博群计划的高级项目经理梁启智教授。梁教授呢在中文大学他这个私下里的聊天说啊，他在班上一个班40个人啊，38个学生是内地学生，所以在班上普通话最差的人他经常自嘲说是他自己。好，我们来问问梁教授他究竟怎么样看这样的问题。 梁教授，首先请教一下，您怎么看最近内地的同学跟香港的同学在香港的一些大学里面遇到这个关于普通话上课还是广东话上课的争议？ 我自己在看，可能是媒体的炒作的成分比较大吧，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发生，但是一般来说在课堂里面都可以自己解决得到。 嗯，一般来说都会怎么样解决呢？ 一般来说就是看这个课程里面，第一就是应该学习方面应该说明白这个课是用什么语言来教，让学生选课的时候还有老师教课的时候都可以有比较好的准备。可能是在于这方面他们这个学习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太好吧。然后在当然假如大家发现有上课以后出现问题的话，就是老师跟同学大家沟通一下就找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解决。其实不应该这么大的问题，也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中港矛盾的一个议题。 嗯，那您觉得对于内地到香港来念书的这个学生来讲，香港的这个学校它的提供的这个对应的教学资源是不是足够呢？ 其实还可以的，但是现在因为开这些课程的学系是越来越多，所以是不是每一个都这么好了，这很难说明白。因为它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大学搞这些学系了，后面都有一个这、就是一个我们教育这个产业化的一个方向，变成是一个赚钱的商务。那么不是每一个大学每一个学系都搞得这么好，那么有时候某一些学系他安排不了这么多的课给学生去收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了。 嗯，那您觉得从内地的这个同学来说，他如果要决定来香港念书的话，是不是要做好准备一定要会说广东话？ 说广东话我想是一个需要来的，他来到香港要明白香港的生活，明白香港的文化，这个他需要当然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他来到第一天就可以学得会。但是我想学会对他能够在香港的生活里面得到更多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跟学系里面也看他学习的是什么方向的专业，但是我想就是你一个人在这个一个社会里面生活，你懂这个地方的语言总是有好处的。 嗯，那现在其实到香港来念书的这个内地的同学数量上面也是越来越多哈，也有一些声音在认为说内地的学生挤占了香港本地学生的配额学习的资源，您觉得存在这种情况吗？ 要看是什么，因为大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啊。现在来的主要比较多的是研究生的，特别是教学型的研究生的课。那这方面其实你说占资源嘛，它反过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资源给大学，因为刚才说到了它这是对大学来说是一个抓钱的项目，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的项目。反过来是很多香港的大学它因为资源的问题，他发现开这样的课可以帮学系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所以现在这是科目 部是开的越来越多，那么在大学里面的内地生也越来越多，所以是不是应该这个对香港社会会不会有一个社会成本，应该这当然是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吧。 嗯，您觉得这个社会成本有可能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是很多地方的，可能是比方说找房子找地方住，大学里面宿舍的地方也不够，还有就是生活上吧，一些因为现在香港中港矛盾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变成在这方面可能在学生之间原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容易给媒体炒作，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嗯，在您接触的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哈，内地的同学跟香港本地的同学他们之间这个相处，您觉得融洽吗？ 也看不同的大学他做法不一样。比方说在中文大学就会要求本科生都要学粤语，那么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就可以两边的学生都沟通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很多不同的活动，你去参加的话会好，很多是有一些是做这个志愿，做志工的一些项目是本地生跟内地生一块去，比方说这个老人中心去做服务的，那么多参加这次活动就会比较好，因为大家可以不用每天都想着啊，我是内地生你是本地生，这样就不好，变成大家都是在香港同一个校园里面一同去学习一同去服务的话，我想这个问题解决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现在担任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课程副主任的梁启智教授哈，梁教授本身呢也在香港很多间大学有这个授课的经验，特别是研究生或者这个硕士课程。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硕士课程现在内地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走在比如说这个中文大学，走在校园里面哈。这个大部分人好像都在讲普通话，这个私下里面 是没错。我们当时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人民日报所写的这样的一个新香港人了。 那应该采访你一下。 那当时我们呢在报读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了。那有一些课程它的这个吸引一些内地同学的点，就是它是全粤语授课的。因为很多的内地同学会觉得我上了这样的一门课程，对于我将来留港之后找工作是一个帮助来的。 是，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新的香港人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他这个标准倒是有一个不一样。他觉得在新闻报道里面，这位内地的同学说，我花了钱到香港来上学，你竟然这个课上不给我，就是意思说你没有提供应该有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公道的待遇。这跟可能 Cathy 你刚说的这些，我们说老新香港人的这个心态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我要努力融入香港本地的文化，我不管是出于找工作的目的啊，还是说我这个好奇啊，或者说对本地的一种尊重，大家会觉得我努力的去学习。现在呢，大家觉得你应该努力来适应我。 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一批人他们可能是回到内地去是没有出路，我只有在香港活下去这一条路。 对， 那现在呢很多的内地学生过来以后是一个我是消费者，我 是 来享受服务的，这样 这个心态有很大的变化。好，我们接下来这个连线来到这个 Stephen 是咱们一位老朋友了，之前每次有这个中港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到 Stephen 的。 Stephen 自己是13岁的时候来到香港，所以如果说人民日报有机会的话，我建议他采访一下 Stephen， 这个才是比较标准的新香港人。我们来这个跟 Stephen 聊聊。 Stephen 你好。喂，哎 ，Steven， 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刚才一直在说啊，这个新香港人的标准哈，看上去非常适合描述你的情况，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吧？ 对对对，这个我是相当同意这个说法的。 所以你会怎么样定义新香港人的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新香港人啊，应该这么说吧，我个人觉得呢，香港人的话，你必须要谈到一个就所谓的核心价值。什么叫核心价值呢？那你问我的话，我自己觉得是首先是要自由，自由可以包括是那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各种各样自由了。然后就是法治，然后就是就是尊重专业。 第 三个是对，这三然后多元化还是勉强算是吧，因为香港毕竟我感觉上跟内地的生活经验比起来的话，那确实是无论是在少数族裔方面还是在西方其他。各种接触方面都是比较多的机会看到其他不同的文化的，所以这四样吧，自由，然后法治，然后多元，然后跟专业，这四个我觉得是比较 核心的一点，然后这一点是个人觉得是跟其他跟其实就是跟普世价值跟其他西方比较接近的，然后是跟这至少我觉得是跟现在的大陆的一些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所以你觉得要成为一个合标准的新香港人，除了要居住在香港或者是有这么一个法律上的身份之外，还需要在价值观上符合你刚才所说的这四点？ 我个人认为是的，因为如果你如果你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话，就是你可能觉得我这香港的传媒太吵了，我们需要把一些可能反动派的一些媒体给关掉了。那这种思想模式跟我们一般认同的一些普通香港人认同的一些做法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即使你有这个身份呢，但是你跟着本地的主流社会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那我觉得是不可能是称之为新香港人的。 嗯，所以你看来这个新香港人更是一种价值观上面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听上去好像跟这个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他很少提到价值观。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 Steven 上来就提核心价值，已经说明他已经是一个充分的香港人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你对真的，因为你在内地的话，不会有人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提核心价值，但是香港人真的非常爱说核心价值。 这核心价值是一个非常港味儿的一个词汇哈。那我其实个人有一个好奇，新香港人这个有一位新字，那它对应的就是老香港人。什么是你觉得有老香港人的这个存在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差别差在哪里呢？ 这个，所以这个什么叫新香港人？这个提出这个看法的话，他完全回避了旧香港人这个说法，那更加令我觉得很奇怪了。那你说旧的话，那因为看人民日报的文章，它是以这个居住香港来作为定义的。 嗯， 那好嘛，香港基本上是大部分人口可以说都是这近几十年的移民嘛。 嗯， 无论是你从内战国共内战的时候，然后到之后的可能是大逃港的时候，要么是文革的时候，然后在之后的可能80年代，然后就是大清政府进来香港之后，很多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人来香港，那么这些人根据他的定义，那是不是旧香港人呢？那但是根据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他只是说了你进了香港，你就是似乎是说你不在香港出生，只要你移民进来的话，那你就是新香港人。那这么说的话，岂不是把整个香港的大部分人口都变成新香港人了？ 真是哈。 那这样 我看到有统计资料说，可能在这个50年代初的时候，香港可能也就是50多万、100万人都没有。那现在香港有700万人，你这样说的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属于这个移民的身份的。 对啊，所以这个定义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了。那其实既然定义方面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那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讨论这个旧香港人这个话题了。 那你会觉得说，我们先不说有没有旧香港人这个存在好了，新香港人什么使这些新香港人好像他身上会有一些标签啊，或者他显得特别，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哪些新香港人？ 就是为什么会新香港人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者成为一个话题的来源？你的看法？ 我对这个我也考虑了一下，因为应该说是2007年以前的话，应该是没有所谓新香港人这个说法的。 嗯， 应该是一直以来，像我是1995年来香港， 嗯， 那当时到一直到最近这几年，还是叫做新移民而已。我们倒是没有特别提什么叫新香港人，什么叫旧香港人，没有这个分别的。那我相信，为什么最近突然这个变成一个比较炒的比较热的话题？那肯定是跟新移民的部分一些就是可能有些是传媒的推波助澜了，就可能比如说新移民的领取公众社会援助的这个比例比较高， 是， 然后可能是年龄比较高，然后可能是教育水准比较低，可能跟这种要么是可能可以说是刻板化的印象，然后有些可能是确实是这个团体的一些问题，那几个因素纠缠之下，大家觉得啊，新香港人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看上去应该是比较中立的一个词汇，但是现在似乎因为这些党报的一些推波助澜，这些变成了一个比较有点负面意思的这个词语。那我觉得就是对，基本是这样。 那 Steven，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因为你是13岁就来香港了嘛。那你会觉得当时其实13岁这个年龄来讲，你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也好，世界观也好，是已经形成了的。那你当时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需要特别去适应起来有点困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确实是有的。 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哪些方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 应该刚来没多久吧，好像邓小平就去世嘛。 嗯，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好像真的感觉哇，天塌下来了。然后去，还就是还专门去了中联办去鞠躬，然后出来一直在街上走，一边哭着。 嗯， 然后正好被电视台抓着我做访问，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哭这样？然后我说的话就完全是应该。 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会觉得当时说的话是很傻的吗？ 现在当时也就是14岁、15岁左右了， 嗯、 那肯定是觉得傻了。但是你看，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课堂上跟同学转述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看电视看见我了嘛，我说：“哎，为什么你这么激动？”我觉得为什么会不激动呢？你们难道不觉得这个领导人去世是很大的事情吗？他们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那你的同学有因此就觉得你是怪的，或者说是跟大家不合群的吗？ 幸好也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的环境会 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对于新移民的这种压力呀、啊、或者乃至歧视吗？或者跟今天比这种程度上有什么差别？ 哦，真的是差，因为当时我相信跟我现在自己的价值观跟所谓的主流香港人比较接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受到很多本地社会的帮助，其实这个帮助一直在的。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叫新移民，有很多宗教团体吧，当然他宗教团体他其中一个目标是为了传教嘛， 嗯， 那这个 OK 我们没办法，但是他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新移民辅导班，告诉你一些香港的一些常识啊，然后教你广东话这样，然后跟你认识朋友这样。那刚来的时候你真是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嘛，朋友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自己的家人这两个三个人这样，那其实很难熬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很多香港人真的是为了，可能是因为宗教原因吧，但是他真的我会感觉到他是很愿意，因为你是来就是融入这个社会，他们是负责把你如何更好的加入香港这个主流社群里面，所以他们的那个感情我是觉得很真挚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对这个主流社会还是抱持很高的好感的。当然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就新移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的这个所谓中港矛盾也其实也基本上不存在，那个气氛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发生随着这个时光变迁，这个现在的矛盾也是跟当初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课堂上面刚来的时候，我相信也不会讲广东话哈、啊。那个时候在课堂上面是怎么样适应的吗？还想得起来吗？ 哦，那我可能我自己是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点，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正好是好像2月份来的，然后9月份开学开了一段时间了。那我爸就说：“哎，你干脆先别上学吧，先学广东话，然后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再上学。”那期间半年时间，可能还因为人小吧。那半年时间的话，广东话，肯定是有些口音的，但是基本上是沟通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所以同学上也不会，因为就大家也有些同班也有些其他的就是大陆新移民嘛，那他们都说的有些是甚至只能说普通话而已。那他们大家都习惯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无所谓，就算讲的广东话讲的不好。讲的这个不纯正，那无所谓的，大家都是习惯了。 当时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 没有人觉得，这你只要肯学，那有些同学是完全拒绝学习广东话的，那他就有点被人觉得是有点怪胎这种感觉了。当然也不至于排斥他，但大家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学习的话，那基本上是口音不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会觉得比方说现在香港对待新移民的环境是有变差的，可能现在要是再把你是一个13岁的小孩丢过来，你会觉得没有当时那么容易适应，会这样吗？ 很假设这个话题，我可能吧，因为当时起码是就假设我现在来，然后我假设现在还是继续受到那些新移民辅导团体的帮助，那这个感觉应该是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但是当年的话起码在报纸上你是看不到这么多的这种争端的，而现在的话肯定会在传媒上你会经常看到这些歧视新移民的言论，那肯定会感觉上会没那么好。那我相信现在来的话适应肯定是有一点困难。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问题？有这个比如说人民日报的这个讲法，他说因为这个可能社会经济的地位啊发生一个相对的变动，这个香港人他举了个例子说香港人开始自嘲是港灿啊，可能觉得这个相对两地的这个对比的差距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甚至有的地方再倒过来，这样造成了现在矛盾的激化，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不能说，我应该说这是矛盾的其中一个面向，而我自己个人更加比较认同的是，如果说你这个就是新移民自己本身是采取行动来 积极融入主流的社会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你会遭到本地社会排斥的机会会少一些。 嗯哼， 我是自己的朋友里面，我基本上是倒是没见过有些人是因为大陆来的游客财大气粗而对于新移民反而就迁怒于他们，像这种人我基本上是没，我不认识这种人的。 嗯， 那更多的是可能是比如说有些新移民来了之后就会把自己，但是新闻也看过，可能就是投票的时候就会把票投给接受一些组织的安排，然后把票投给自己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些新移民团体，然后这些团体基本上是都是跟建制派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联系嘛。啊，要么有些新移民像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香港电台那个城市论坛嘛，就有新移民就是当然普通话很大声的说，我就觉得你们这些整天吵来吵去的，政府市政你们就能帮他们，你们帮你不帮他你还要吵，这什么意思？像这种发言的话就是很令人觉得啊，你来了但是你把你以前那些文化那些习惯完全带过来，你完全不打算去跟本地的主流接拢，那这样的话呢，本地的那些人当然会觉得你跟我们是不同的族群，那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是， 嗯，那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你原来文化的一些东西啊，那你会觉得这个新移民他们，尤其是内地身份的新移民，他们来到香港之后，他自己的文化中，哪些是要剔除的，哪些可能是要保留的，甚至说在你感受中，你的内地身份成为了你的一种优势的地方有没有呢？ 哎，我始终是来的比较小的，我自己相信我现在的身份，当然我对大，因为上微博上比较多，所以我对大陆的事情都很熟悉的。但是我的这个思维模式跟这个价值观，我基本上是跟香港主流的那些亲民主亲这些建的中产是很接近的。 嗯， 所以你问我有什么大陆的的东西还文化在我身上面，还令我有些优势的话，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我个人倒是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东西留了下来了。我自己相信我还是跟香港主流的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有一点哈，我觉得肯定是 Stephen 你的很大的优势，就是你的普通话说的非常好。 只是这一点， 这很大的优势。 好，非常感谢 Stephen 啊，今天跟我们聊自己的这个作为怎么说香港人、新香港人这个经验啊，这个名词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搞清。谢谢你 ，Stephen。 好，不用谢。 好，谢谢，拜拜。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 Stephen 啊，13岁来港，现在其实 Stephen 是一个香港的公务员。哎，你说公务员，香港人尊重专业，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香港人的一个状态。包括除了 Stephen 的普通话讲的非常流利之外，他的我们听得出来，包括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啊、价值观什么的，就是他认为这是香港的主流价值观，所以恐怕这也是香港本地媒体在讨论的时候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说你到底本地社会接不接纳你成为一个香港人的话，可能语言真的还是其次，价值观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那除了我想内地人来香港需要自己调试以外呢，香港可能也会要慢慢的去尝试去接受，因为内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个高学历的来香港的人，他们是有这个除了在内地受教育的背景以外，他们还有在美国求学或者是欧洲求学的一些经历。 嗯， 那其实他们来到这里有优势，不光是因为他们是内地人，还因为他们过去的这个学历的背景，所以香港可能要去多一点宽容，同时可能会对这个文化多元性的接受性要好一点。 是，好，这个今天我们前面先聊到这里，接下来就请您来发表看法了哈。就我们这个话题就说的窄一点，就是内地的这个同学在成大因为听不懂广东话上课的这个问题哈，您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您是不是认为如果说这个内地人到香港了，不管你是来工作经商还是生活哈，是不是应该要有必要学习广东话呢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的这个APP 一键 call in 打进来。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马上来接听今天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点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星。您觉得内地人到香港来需要学习广东话吗？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好，我们先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来自香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 喂，你好。 哎，刘先生听得到，这个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内地的这个新来港人士学习广东话。 我觉得是有这个必要的，因为虽然我不赞成香港就是我虽然我希望在香港人以后讲普通话，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现在讲广东话，那是我觉得也是很必然的事情，要我们内地人就是要理解一下这样的文化。 嗯，但您为什么会觉得香港应该讲普通话呢？ 因为这个是普通话，怎么说，它这个使用人口啊各方面在华人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那为了更好的华人之间互相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样普通话比较好。 嗯，所以您觉得会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措施，就是目前为止你还必须要讲广东话，但是未来可能大家都讲普通话了。 对，我希望未来的趋势是大家都讲普通话，但是现在他讲广东话我们也必须尊重一下，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问题，遗留或者那我要尊重当地文化。因为我当时也来香港读文学硕士课程，当时我就专门选那个香港老师教的课，我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地的文化。 嗯，您说当时讲这个香港教授讲的文学课程，这个是用广东话还是用普通话的？ 香港教授他是用广东话讲的，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但是我慢慢学，我后来都能听懂。我发现跟香港教授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我们大陆这个来的这个教授是没有的，所以比较好理，也算是来香港我就学点新的东西。 嗯，哎， 我觉得我们内地学生心态要更加开放。 哎，这个刘先生这是过来人的经验哈，非常感谢。说自己当时也是碰到其实这次这个城市大学相同的情况，但是刘先生就是说自己是努力学广东话，而且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哎，来自北京哈，沈小姐，沈小姐你好。喂。哎，沈小姐听得见哈，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如果说到香港来工作生活或者求学的话，要学广东话。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为了更好的那个融入香港当地的环境还有生活和学习，是有必要学一点就是基础的这个粤语，然后更好的能够适应那边的生活吧。 嗯，您说一点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很精通。 对，起码就是普通的日常的交流， 嗯， 这个是要会的。但是如果说精通的，我觉得一定是粤语精通的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说在大学的课堂中能够听懂教授的授课， 嗯， 这个肯定是要到比较精通的地步才能够听懂老师的授课了。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大学有必要为内地学生做出一些什么改变吗？ 对，我觉得可以全英文的授课，这是可以接受。要是全粤语的话，我觉得对于那个内地的说普通话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为什么您会觉得英文比粤语要更能够让人接受呢？ 因为英文毕竟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属于很多国家官方语言和比较普遍的用语吧。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英文可能它比较实用，就是 英文对于大多数学生还有这个大多数无论是国内国外的人而言的话都可以接受。 嗯， 具有普遍性。 所以广东话就可能不是那么普遍，您觉得？ 对，可能就是受众范围小一些。 嗯，好，非常感谢哈，北京沈小姐的意见，觉得如果这个英文的话就比广东话要能够接受，当然了广东话这个能够保持交流也是很好的哈，非常感谢。香港的孙小姐，孙小姐您好。 啊，你好。 哎，您这个听上去是香港人。 是。 对，这个我说这个新香港人，恐怕我们用一个不成熟的定义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香港人，不是。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是，好，那您觉得哈，内地的朋友到香港来学生工作，或者说别的什么学校，只要在香港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就应该学广东话，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现在香港属于中国的啦。所以中文也很重要，普通话跟英文跟广东话一样重要，就像在新加坡一样，他们都讲三种语言，很多地方 是。 所以可是要是中国的学生来香港的话，就等于我们香港人去外国读书也要学英文，也要学好。你要是到这个地方生活的话，你要 prepare， 要准备心理准备，要融入这个社会，对你自己来讲也比较有优势。 没错， 因为你在香港的话，你要比香港的学生好，他们才能服你。因为你到别人的地方去读书的话，不，虽然香港现在是中国的，可是它也是另外一个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把英文学得比香港人好，他们才会觉得你好。你他不懂广普通话的话，你就跟他讲英文，所以人家就会比较不会欺负你，不是说欺负了，就是会觉得啊，你真的比我们好，他们就会服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学英文也好，普通话也好，广东话也好，尽量把它学好。 嗯， 但是你到世界各地以后再学，就近一期再学的话，对你也有帮助的。 嗯，好，这个非常感谢香港的孙小姐，说的非常实在哈。你这个在香港有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经验，你讲普通话可能不灵，讲英文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灵了哈。这个不管这个是对不对，这确实是真的。严小姐来自成都，严小姐你好。 啊，喂，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这个说广东话的问题。 嗯，如果说是在大学里面。说一定要教授会普通话，我觉得完全也没有那个必要。 学生呢？ 因为毕竟在啊， 您刚说教授没有必要讲普通话，确实这个教授不一定要学普通话，但是学生您觉得如果来读书的话，他有必要学广东话吗？ 那就看兴趣了。他如果觉得自己喜欢，那当然最好；他如果是不喜欢，但是影响到交流的话，我觉得有必要去学一下。 嗯，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说要能够交流。 对，交流。 嗯，好，谢谢。 其实我个人觉得粤语蛮好听的。 是吗？好，这个如果有人喜欢这门语言的话，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很强的动力来学的。 哦，对。 好，谢谢严小姐哈，成都的这个朋友。其实这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广东话，虽然说很有的人觉得这个粤语是一门方言哈，但是在内地的卡拉 OK 里面，你会发现人人都会讲广东话，这因为这个流行歌曲的力量非常厉害。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赵先生又来打卡上班了哈。这个您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 啊，那个什么，我刚才听你们那个前头人说哈， 嗯， 这个香港人就是以前去香港的啊， 嗯， 我的朋友也有，穷人多，得到香港打工，当然得学了，是吧？ 嗯， 现在我们去香港学习的好多孩子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我花了钱，我不舒服，当然他不服了，那些大爷们。而且人家学完了以后，人家没想在香港工作，镀个金回来还要大陆，嗯，所以他理直气壮，他认为我学什么，你为什么不用普通话，是吧？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你有没有这个希望在香港本地发展哈？ 对，完了，另外呢，我就说的，你这只是一个小的现象，你把这本质，我有时候爱问问题，就爱把本质说清楚。 嗯， 要从一国两制的讲，你让香港老师讲普通话，那不就是一笑话吗？当然了，你不学粤语，你可以不去到别地儿上学吗？是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事儿还要讨论，其实啊，这件事儿呢，闹起风波的跟地铁吃东西、奶粉问题都是一个问题。现在两地人民啊，为点小事儿就发起骂战，这种骂战呢还有升级之势，而且中港老百姓之间的骂战呢，有点要跟那个看着不久啊，要跟中日骂战要升级了，是吧？人中日骂战是媒体专家骂，咱中港的实实在在是老百姓骂。你看上海地铁站不是就写着？中国人滚出去吧！当然我知道这少数人，但太伤两岸人民的感情、两地感情了，是吧？ 嗯。 而且呢，我国香港人不说，国内确实有些人太自以为是、盲目自大，什么自认为中国经济强大了，而且民族主义倍儿狂妄。你看刚才那小姐，她理所她的价值观理所应当，香港人民上课全用英文，是吧？完了呢，像北大这种孔先生呢，还特有市场。所以呢，我就有时候特担心，连大陆和香港都搞不好老百姓，你怎么跟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是吧？ 哎，真是。 而且呢，我现在呢就说什么呢？我想对新香港人说句，大陆人，我也过来说句什么心里话，你们呢也应该理解大陆现状，大陆的改革呢确实要慢慢来，而且中国的进步、民主发展还真得靠你们香港人和新香港人推动。 嗯， 所以大家。为了中华民族，别再为点小事伤感情的事了。谢谢。 哎，谢谢这个赵先生说的，真是非常的到位哈。这个，如果连内地跟香港都搞不好的话，怎么样跟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哈？这个很重要。香港的刘先生，哎，今天又有一位刘先生哈。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您怎么样看？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事论事而言呢，可能是我觉得是那些选择这个课的那些我们那些大陆学生可能有就是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课程的说明， 嗯， 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些矛盾。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成大来说，可能他在那个课程设置和管理上，他缺乏一些那个细节上面做的不太好， 嗯， 所以造成了这种矛盾。我 您所以觉得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给那些香港的本地媒体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中港矛盾或者是引人画饼的这些事情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嗯，那您自己在香港的这个经历哈，您觉得在香港有必要学广东话或者选广东话是一个必须吗？ 怎么讲呢？因为香港它毕竟跟国内或者是其他省份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是去到四川呀，或者是你去到其他省份，你可能在当地真的不一定要学习他地方的方言或者其他怎么样比较好。但是如果你是到香港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它相对强势的一个经济区吧。 嗯， 你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学习这个广东话，我觉得对外地人而言的话，确实是有必要的。 嗯， 所以你自己真的很。怎么说很牛逼， 嗯， 你可以真的就是不用说广东话，或者是你自己很强势，那当然也无所谓了。 好，谢谢刘先生哈。如果你真的很有钱的话，在香港你可以不用说广东话。好，湖北的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这个时间不是很多哈，请您快速的发表意见。 嗯，好的。 您怎么看？ 我说去学习的这些中国学生呢，他硬要学好这个粤语。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贴近生活呀，是吧？你在你不融于香港这个熔炉里面，你怎么去做人呢？对不对？ 嗯，需要进入香港这个熔炉哈。 对对对对对。 嗯。好，非常感谢湖北陈先生言简意赅。这个是一个熔炉，你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哎，相信其实不管这个语言到底有用，还是就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面它是不是有短期的回报，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你要多会一门语言，这肯定是一个好事情啊！人有一技之长，这个走到哪里哈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